Magazine 果然是讲究生活品味的网台，我是柏原太学，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年和我们有关的书展新书。先有就是《星星的孩子》，庄医师的《儿童发展障碍针灸疗法》，跟住呢有麻辣爱情翻煲，朱佩君的作家消失了。作家未消失的，因为我仲喺度嘛。咁所以嚟讲嘅话呢，喺我哋呃呢一周嘅嘉宾阵容都好强大。有白水嘅《温水1984劇场》，亦都有蓝骨子嘅《眼球争夺战》，仲有之前呢好神秘咁访问过嘅 Debbie， 佢嘅一个甜股。当然唔少得有我啦，係咪先。有我同埋黄天仪所写嘅《留下士多》。亦都有我另一本同 Maggie 李曼君寫嘅《情有雷同實屬巧合》。我都講過 Wagger 先係一個講求生活品味嘅網台啦。剛才為大家介紹嘅係今年2014年香港書展嘅新書。香港書展係幾時呢？2014年7月16號至22號喺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后都有无尽股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翻嚟第二节，我系讲少少个市啦。 好啊，真系个个都话淡，唉，真系。 但你其实咧，佢又跟唔到美国嗰下人震，美国系咁创新高。 佢唔跟喎，根本就。 哇，真系美国真系强到不得了。 系。 你睇下琴日。即係琴晚花旗嗰個業績咧， 係 哇，即係賠成70億， 切 ，so what 都 outperform 個市場預期， 好消息嚟㗎呢個。 咁啊，但係今日就奇怪啊，啲人期指 點解咧？ 個指數我諗住琴日個花旗咁嘅業績咧，應該今日中移動就禮拜一升完咧，應該今日禮拜二咧就到匯 豐 啦啩？點解匯豐微升，繼續都仲係中移動？ 匯豐呢只真係仲鬼股過比中移動， 真係喎，真係難捉摸。 即係你中移動，你都話有冇人問下中匯豐直情你都唔即係有冇人仲揸緊匯豐啊？又有似有 嘅。如果你琴日見到花旗個業績谷到只個道指爆燈嘅話咧， 係 你今日懶醒今朝咧、一開波就衝去匯豐嗰啲 call 咧， 哦 出咗事咯。 喂，恭喜曬！ 即係估唔到匯豐今日竟然升得咁 at 嚇，都仲係靠中移動。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好多投資者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個指數明明升嘅、我都係揸啲成分股㗎。係啊，點解咁耐未到我？咁而家期期都係一隻嘅啫。 係啊， 嗱上期即係近排就好多人問嘅，啲家庭觀眾好多人問隻和記啊， 和記 13號仔啊， 係 好多106、107買1078咧買咗啊嘛、因為上期就係長和係好強㗎嘛。 哇 係。狂創新高， 已經好似恍如隔世咁 啊！係啦，咁佢話：，指數升㗎，之前指數升，即係和黃係咁升，長實係咁升，咁而家指數升，呢啲又唔升嘅，咁我諗佢啲錢啊，真係一隻一隻咁樣炒。 係， 依期啊，真係炒緊中移動。 絕對同意。 咁中移動我諗炒多一兩日，如果真係有機會82蚊樓上，我諗啲錢有機會又炒翻只匯豐都唔定。 嗯。 匯豐炒人可能係只騰訊。 系， 腾讯炒人就可能系内银。 系啊，内银啊，内银得意啦，即系内银内险都系噶，一隻升一隻跌咯。你估啊？你估？ 系啊，内险啊，直头弱鸡啊，内险啊弱鸡。 即系好，而家咧又即系好似大家都即系将啲嗰啲所谓嘅位啊摊晒出嚟俾你玩啊。 系， 即系以往都冇咁明显，即系以往都 唔敢嘅啫嘛。 系啦、啊，即系譬如话个你讲大市嚟讲，咁啊全部睇二三五啊嘛，好嘛咪摆个，即系好似即系直情好神奇，就好似譬如大细净摆个位喺度。 系啦、 啊。翻摊摆个位喺度，你估唔估啊？你 到就系啦，就系、是、好啊！你唔估个指数，你下边买成分股啊？ 系啦， 你又唔知今次开边只？ 系啦， 佢又唔会成扎一齐升， 佢开中咧又唔会话升好多，有少少甜头。你开唔中又唔系跌好多，但你 就系啦， 系啦，你好似好痕嘅咧，即系而家好似大家，哎呀，点冇嘢买，买咗就唔跌、 啊。咁好多人都系咁啊，譬如系上一期就系只港交所好劲啦， 系冇错。 咁呢期港交所有1154、1155又立咗喺度啦，咁、个市又升紧， 系。 咁你买唔中咧，你就好抌心。 你买咪系？ 有啲嘢你又谂住等下咯，咁啊迟啲，譬如咁讲，跟住汇丰，跟住腾讯啊，跟住内银啦，咁我真系内银，我都系等三弯啫。 系啊。 咁三彎之後個市要升先得喎。 係。 啊，三彎之後個市跌嘅就成個骨牌冧咗。 係。 咁你又要再等埋個市升喎。咁所以其實就指數方面又好難炒。 好，你即係有時你又睇指數，你又睇股票，你就好得玩嘅。咁、其實。 係啊，但指數你又要膽薄膽。 全部都係啲位嚟㗎啦，即係譬如工行咪5蚊咁樣咯。 係啊。 你平保咪6蚊咁樣咯。 即係正如你咁講。總之你哋market consensus 話235，我擺235喺度咯。 係啦。 就嗱。 会到㗎啦。 係啦。 敢唔敢玩㗎啫。 係啦。你我摆明呢一百几十点会到。但你点样赢呢一百几十点呢你諗到咩方法 呢啲就摆到明呢就係、是、集结嘅集结号。 集结号。 集结号嘅、哦、等你一攞。 等下冯小刚喺度啊。 因为呢好明显嘅即係实有一因为奇资而家个成交势。 嗯。 三万零四万张嘅成交势嘅。比起即係而家都话晒叫做创咗啲高位。 係啊。 即当然唔系历史高位创咗啲高位呢、 嗯、 都谷唔到上八九万张啦。 嗯。 個期指成交勢，即係正如好多人咧，都係對於呢啲擺台面話俾你聽會到嘅呢位咧，有 hesitation 嘅。 嗯， 咁啊，當有一日全部人集結曬圍曬喺度，冇 hesitation 攏曬佢嘅時候咧，咁啊攬炒噶啦嗰陣時候。第二樣嘢就係啲股票啱啱講咧，就輪住嚟炒啊。 嗯， 咁即係譬如你話你兩上個禮拜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借咗啲九四一嘅。 嗯。 咁聽日走啦，見到82蚊走啦，你硬係會走正啲 嘅，同埋你硬係揾相關啲嘢腳買㗎嘛， 係啦、啊， 你個市況咁好，係咪先？ 你買一萬股中移動，你會走，你淨係走咗八千股， 係， 你硬係唔捨得走埋一兩千， 同埋嗰呢個你幾千股你贏翻嚟㗎嘛， 係啦，跟住你個估咗八千股咧，你話誒諗下啊，下灣可能到 有咩落後啊， 咁你會追去匯豐啦， 係啦， 俾你下灣匯豐真係到，係。上翻八二蚊啦， 你又再揾大 round 咯。 咁你又走汇丰啦， 系 啦，你会走剩啲汇丰噶 咯。你内险好似慢咗喎。 啊，汇丰炒完内银， 内银啫，内银。 跟住又会冲咗内银，但你走内银啦，你又会走剩啲。 系 一路走，你一路剩，到最后咧又揸住好多嘢。 嗯， 跟住集结埋一堆咧，一个天花板冧落嚟就全军覆没。 系，即系你睇，譬如腾讯，我腾讯又劲啦，系咪先？即系又系大家都谂住。即系冇谂过佢嘅升势，即系拆完之后可以就继续持续佢，即系继续延续。 一定有人喺115嗰度破咗位，追到到120嘅。 系同意同意。 啊，咁啊追咗五蚊，你赢咗个五蚊啦，咁、 啊、 你就走剩咗啦。 系 走剩咗一啲啦。 系 中移动你走剩一啲，长实你一定走剩一啲。和黄你都好多人话俾人听，你仲揸住啦。 赌股咧，赌股可能之前有得蟹货，诶、欸，咦有啲气息、啊。 到最后你会发觉咧，炒完呢一弯由个恒指由22,800上到，譬如23,800一千点咧， 系 你发觉你。立立杂杂林林甚至揸咗好鬼多嘢喺手， 全部都未必跌嘅， 全部都冇跌嘅， 系全部账面都有赚嘅， 全部都账面有赚，但系又唔舍得沽嗰只嘅， 系啦， 啊跟住咧到最后嗰口咧，唔知轮到边只啦，有贸易去到嗰只咧，你推咗埋去咧，连埋后边嗰抽，你唔舍得沽嗰啲货尾咧， 系 就一嘢冧落嚟咧， 嗯 就散晒噶啦， 最 所以我觉得好鬼集结号嘅而家， 系啊，同埋通常咧开始慢慢冧嘅时候咧，速度系好慢嘅， 因为咧。即係好奇怪嘅，而家美國又係，香港亦都係。嗱，高盛個老細，依、這個嘅VIX 個創辦人啊， 哦，係， 佢都講過一句嘅，其實上佢講嘅， 嗯， 佢話而家個市係平和到咧，個 equity market 嚇死， 係平和到係嚇死人嘅。 同意同意，哇，個 VIX 要講創嘅真係，即係冇人睇嘅。你不如你不如 cancel 翻個指數佢啦， 係啦，不如整個冇恐慌指數啊 ，UNVIX 啊，唉，你真係大家都覺得嗰個 equity market 係冇風，大家認為冇風險嘅程度係好恐怖嘅， 係 個海係冇風冇浪，乜事都冇嘅， 係 咁啊，所以就 VIX 嗰個創辦人同埋高盛咧都曾經係出過一個信號，就係話咧，喂，大家小心啲、啊， 嗯。 喂，真係冇風險咁樣咧，好鬼驚喎！但係佢講完之後咧，啲股民又會鬧翻佢啦。 係 冇風險咪真係冇風險啊？咪升緊咪冇風險咯。 係咯，個創新高嘛。 創新高咪冇風險咯。 咁係合理啊。 但係呢樣嘢係咪值得佢憂慮咧？見仁見智啊，你自己諗啦。 係 啊，即係原來你話之前港匯強係啲錢衝埋嚟咧買港股，佢哋睇四萬點。 嗯。 不過下一彎，不過一年之後。係。咁、啊、你而家都買定啦，咁你可以咁諗。 系，哇！港匯啊，日日都有錢入咯、 啊。你話啲港匯原來坤你嘅， 係 扮強嘅港紙， 係啦， 到最後就殺你一鑊嘅，亦得。 打乜都得，個點講都得。 所以我會咁講啦，即係慎防咧，唔想集結號遊輪咧，你唔好唔嚟唔炒，你一定炒。但沽咧，你沽得撇脱啲， 嗯， 要走走鬼曬佢。 咪最走唔難啊，唔回頭嗰下難啊。 係啦，你走晒佢，你玩个第二隻，你玩汇丰又乜鬼都好、 嗯、 你就走晒佢换个第二隻。一有唔妥你就走，有钱赚你又走又换个第二隻，跟返住个市走，冇、 嗯、 问题嘅。你又唔好甩下甩下咁样， 嗯， 唉，真係着裤又着 著一半唔著一半，沽就沽一半唔沽一半，就儲一半咁樣，啊執撇就撇脱啲啦，走就撇脱啲， 即係要有個出即係 exit strategy 咯， 係啦， 即係講緊你最後即係最新買嗰只喎，即係你諗個位就唔好啊猶猶豫豫咁樣喎。 因為集結號咪其實一隻船嚟嘅咧， 係。集结号系啊，呢个系一个 一套戏， 强国好出名嘅电影， 系咩？ 系梗系啦， 佢其实都系一只船嚟嘅， 系 佢有冇沉到呢只船？ 沉啊！其实我都唔记咗，我睇完都唔记。 嗱，即系集结号同埋呢个嘅 Titanic 嘅问题就系、是、咧，Titanic 咧就一只冚落去就爆咗啦， 系 集结号咧就集埋一堆跟住死鬼晒啦， 系 吓咁啊！慎防集结号啊，因为集结号沉咧好鬼麻烦噶，因为即系冧咗落去咧，你又多、啊，即系你又有啲、啊。系有啲又冧得多啲，有啲又冇乜点冧，你好鬼难抉择嘅嗰阵时候。 集结好似唔系只船嚟嘅， 系咪火车嚟嘅？ 唔系，好似系个即系一个号，即系一个类似一啲号令之类嘅，一响嗰啲嘢，跟住即刻就闪啦咁样。 中国咁多船，我算冇一只叫集结号，总有一只 嘅， 即系渔船都叫集结号。 唔好意思，无知咗你呢度，其实因为我系睇冇睇唔晒。 即系总之，即系小心啦。总之我就奉劝就沽又沽得撇脱啲，吓唔好留恋啦。就算你话82蚊，即系假设82蚊沽个中移动，哇佢迟啲上到84蚊咁咪蚀咗2蚊就算啦，俾佢啦，俾佢啦。你换咗第二只，嗰只都有得赚，咁仲 OK 啦，都 OK 啦。咁啊，所以唔好沽净啦。 即系而家又好难讲，即系而家个市就算继续升嘅话，佢又唔系话真系凭空夹喎。 系啊， 佢又真系有啲实嘅好消息，佢俾你去夹 嘅。啊，又真系 讲下先神奇， 又真系噶。 系啊， 唉， 即系虚实难分而家咁样玩到。 但系啲消息又系，譬如阿里巴巴入股啊，咁啊 ，Joint Venture 啊咁样。 系 吓，咁就铁塔公司好多消息出噶嚟紧， 系 关乎上市公司好多噶。 嗯， 另一只就系只。即希望佢係關乎到嘅就係1385咯，即係復星。 哦，呢個有網友自己有 group 都 係啊，因為咧就如果你成立咗個鐵塔公司嘅話咧，理論上咧就真係可以將個北斗導航系統咧完全係植入喺中國嗰啲手機嗰度啦。而家都大家都會你眼望眼， 係 喂我部機我個系統用北斗，哇你個死人聯通用翻 GPS 嘅，我北斗咪輸曬俾你。咁但係而家傾好曬，可能即係有機會，大家用一間鐵塔公司就全部用北斗。咁1385咪激死人嘅。A 股裏面啲北斗咧，時時都有得炒嘅。 係啊， 浸浸都有嘅，就香港嗰扎都冇得炒嘅。 點解咧？ 啊，真係唔知點解，香港唔係好熟悉北斗咯，可能。 係 啊。咁啊，希望即係香港嘅即係投資市場嘅熟悉啲呢間公司或者成個北斗。系统里边嗰啲嘢啦，或者希望多啲人听呢个节目啦，我讲好多。咁所以所衍生嘅铁塔公司可衍生出嚟嘅概念咧，其实有好多嘅，系多到你不得了嘅。 系 啊，甚至乎用间铁塔公司嚟链住腾讯同阿里巴巴都得嘅。 吓，点链咧？点解咧？ 喂，我嗰个网，我个铁塔公司话俾你听，我网负荷唔到 QQ 去吹啊！ 喂，咁都得？ 佢我鐵塔公司啱成立咁啊，即係開頭嘅時候都鬧一嚿嚿噶啦，預咗噶啦。咁你有 QQ 流量咁大，微信又流量咁大，咁咪不如停3個月先啦。 哦，即係終於都一物治一物啦。 因為以前大家有個制衡作用啊嘛。 係係 係。我想治你，但嗰兩間唔治嘅話，我咪蝕桌。咁而家真係有機會嘅，所以衍生出嚟嘅股仔或者衍生出嚟嘅。天使與魔鬼有好多好多方面， 同埋就見到啲政策吹嗰啲風就越嚟越密啦，咩板塊都揈曬出嚟咁樣啦， 多啦，你見到你其實李克強咧就啱啱就做咗個 conference 嘅，就拎咗國內一啲嘅企業出嚟嗰啲老總出嚟咧，就同佢坐低傾。 咁犀利， 系即系包括呢个嘅首，好似首湖嘅啫，又唔系大格力嗰啲，即唔系最大嗰啲嚟嘅， 系 啊，即 系 有个名，但又唔系最大嗰啲， 系 咁啊问佢哋，因为佢阿李克强就话咧，经济发展咧，企业一定系走喺最前线嘅， 哇， 佢作为经济发展嘅领导人咧，我一定要喺最前线嘅领导人咧， 系 大家要多沟通， 哦，佢唔讲，我真系斩念唔记咗，好多 系啦， 系 咁啊，跟住即系有即系讲好多。理論出嚟啦， 轉型啊嗰啲啦， 咁啊叫啲就佢又鬧啲即係嗰啲企業老總就話咧，誒我都攤開出嚟同你講啦，睇下你啲咩麻煩，有啲咩問題啦， 係 啊，你都唔坦誠相對嘅， 哇，咦喂， 你都 你哋都唔多溝通嘅。 哇，百花齊放好 驚。咁跟住有一個老細呢，我唔記得邊間啦，咁就講好多嘢啦。 講咩呀？ 即係佢話你要多溝通。 係。 你心裏面嘅說話你就即管拎出嚟講。 哇。 咁佢拎咗半個心就出去說話你話。 大名大 方。即係大概就話你以前中國政府成日都搞補貼。 咦、好 point 喎、 啊。即係我即係佢即係佢暗地嘅意思就是我又冇補貼，你又俾人補貼，你唔補貼下我。 不公平啊。 咁搞到李克強呢就汗顏。 唔係啩。 係啦，喂，我叫你坦誠相告去相告啫。 係。 冇叫你咁坦誠㗎嘛。 呢啲冇讀歷史囉。 唉，呢啲依間公司執得㗎喇，我唔記得咗邊間名。 係。咁擺返個讀擺返本黨史嘅個咩先。 咪係囉，叫你講㗎，即係叫你唔好講。叫你唔好講你又可以講㗎啦嘛。啲共產黨啲語言藝術你都唔識嘅。咁所以就中央就想同企業多溝通。 係。 是啦，企業就唔係好想同中央多溝通就咁解。 嗯。 就咁樣啦。企業梗係想同阿里巴巴騰訊溝通㗎啫嘛。 係。 你李克強又冇網又冇成咁咪同佢溝咩通啫。 係。 咁你睇下 2866, 阿里巴巴係咁樣溝通下吧跟陣升咗上去啦。 嗯。 係咪咁亦都有講嘅，因為開始你都 feel 到呢中國政府呢都同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呢開始發炮㗎啦。 嗯。 咁有啲細官員呢就走出嚟講，就話呢喂你阿里巴巴你好似走緊呢個正面喎。 咩意思呢？ 因為好多啲你知啲省市政府呢而家唔係好亂咁賣地㗎啦嘛。 嗯。 啊一賣地賣得貴呢又夾高又話你夾高個樓價啦。 係。 賣地賣得平呢你又唔怨啦。 係。 賣地賣得多呢你又話下面收黑錢啦。 係。 咁所以唔係好多地方政府肯賣地。 係。 咁阿里巴巴呢就有人話呢阿里巴巴睇通咗一點。 係。 就成日呢就以呢個嘅搞物流城啊、 嗯、 倉儲中心為名呢就其實係囤地。 哦，呢招就真係又係 textbook 嚟啦。 咁有人就提醒阿里巴巴咧，喂，你唔好用呢啲嚟囤地啊！我當你地產發展商㗎咁樣。 係。 咁所以即係開始有啲聲呢啲咁嘅聲音㗎啦。咁、 嗯、 啊，即係講好多鐵塔公司 related 嘅嘢啦。咁有一間就有啲網友問，亦都同鐵塔公司終於無關㗎啦，就係、是、102啦。 哦，好耐未提及過啦噃。 係啦，咁今日就升翻啲啦。咁就主要 拳、啊、 主要都係阿何猷龍先生出嚟講啦。 係。 啊，即係有啲人問佢就話：，喂，俄羅斯嗰邊越嚟越多賭場喎、啊，咁你點啊？咁佢話：我食咗頭啖湯。 嗯。 啊、我起完之後兩三年咧，先至有第二間走入嚟。 嗯。 啊、我都贏咗個先機啊， 係 咪？嚇、啊，咁所以就因為咁樣，今日個股價升下上去啦。 嗯。 啊、 但拆完之後好牛喎、啊，即係以拆嚟講，佢都算係。 因為最主要。啊即係上次我講啦，即係話如果你賺開呢隻嘅話咧，不妨咧最後依一注就喺呢度啦。 係， 就係睇啊，唔係睇俄羅斯，我理得佢俄羅斯啊。係，俄羅斯除咗呢個四年之後世界盃之外，有咩搞啊？屌！ 我寫俄羅斯好似今日有意外喎。 係啊，唔關嗰度爭好遠嘅，海參崴同嗰度爭。 我知我知我知， 嗰個地鐵唔會衝到去嗰度嘅。 睇。 咁啊，唔知會唔會世界盃喺俄羅斯啊？唔係喎，世界盃要城市去搞成國家搞。 下屆俄羅斯啊？ 國家㗎。係 國家。所以咁世界盃嘛。 可能唔係啊，因為奧運就係城市啊嘛。奧運唔係跟國家噶嘛。 世界盃國家噶。 世界盃國家。 但當然有幾個國家係特別強勁嘅。 哦，咁咦，咁俄羅斯可以擺翻兩場喺海參崴嗰度踢喎。 唔 然之後搭十幾個小時飛機翻俄羅斯，可以擺翻啲海參崴喎。誒，有世界盃國年喎。 即係賭兩手，咦係喎。 係咯。 哦。 裏面嗰搞埋，咦之後俄羅斯可以壟斷嗰個賭波市場喎喺海參崴。 嗯。 俾阿何猷龍做喎，都好喎。 有遠見，有遠見。 係咯。咁啊，最主要都係日本嘅賭牌啫。 係係。 日本嘅賭牌啫。咁啊，係咪喺沖繩嗰度搞咧？唔知。啊，咁而家都係要，因為日本啲國會呢，我又唔係好理解佢嗰啲過程啦。 哦，睇下呢個半澤直樹有就有得睇啦。 唔係半澤直樹舊啦。 我知，但而家先有得睇嘛，你明唔明？某電視係啊， 係咩？做半澤直 樹？好似係啊，聽聞就我唔知啦，我唔睇過嗰啲免費台 嘅、哦。因為就我唔知日本嗰邊有冇拉布啊啲咁樣啦。咁、啊、如果有拉布咁，可能要下屆啦。 掟劍可能。 嚇、啊，可能掟玻璃杯啊咁樣。咁就都係等。日本個賭牌㗎啦、 嗯、 最主要最後呢一下㗎啦。咁就睇下呢一下究竟有冇肉食啦。 係 啦。啊冇肉食嘅就咪鬧我囉冇所謂㗎。 賭業股不過講返賭業股真係有呢啲叫咩即係死嘅都死唔去。 好難死嘅但係都。 即係又話咩？澳門又冇人啊，又冇人消費啊。 但就缺乏昔日光彩咯。 咁、啊、呢個一定嘅。 啊，缺乏昔日光彩啦。咁就誒、據聞喺真係嘅旅遊市場裏邊咧，橫琴啊同佢爭得好犀利。 嚟點啊？ 橫琴啊， 爭到啦，可以。 如果真係旅遊啊，唔係為咗賭錢啊，賭錢梗係未得啦。係啦係啦。咁啊，據聞 講旅遊咯，係 啊係啊。係啊，據聞橫琴個旅遊咧，即係七八月，即係呢兩個月開始咧，開始大搞啊，開始有啲 promotion 出嚟啊。 係。 但係唔平噶。橫琴。 哦，如果同澳門爭就梗係要唔平噶啦，係啊。 係啊，因為佢全部都係新啊。 嗯嗯。 啊，咁啊，但係就話曬新嘢啊嘛，新屎坑嘅三日香噶啦。係。咁啊，所以好多話。譬如北方啲嗰啲咧，即係唔係即係為咗賭錢去澳門嗰啲咧，就諗住落南方去旅行啊，暑假嗰啲咧，好居民咧就吸咗好多呢啲客咧去咗橫琴啊。 喂，呢下你覺得會唔會有啲係即係又唔好即係澳門就先嗰時好聽話嘅，咁但係即係佢同如果同橫琴有競爭嘅話，咁其實都幾。即係會唔會有啲俾啲面有啲俾啲顏色你睇咁樣咧？即係你真係要 即係橫琴俾顏色澳門睇。 唔係啊，即係阿爺啊用橫琴啊，即係有個、哦、即係上海就嚇你香港咁樣噶嘛。 係好難講，但係始終澳門個政府都係非常之怪。 係啊， 係咁啊！你話喂呢邊真係使黑錢啊咁樣，咁我係何厚華都會識答佢啦，或者賭場老闆都識答佢啦。 嗯， 係你而家話我幫你嗰啲敵人使黑錢， 係 咁，但係你而家鬧得我緊要咧，我下次咧我第時唔幫你使噶啦。 嗯， 咁你就自己檢， 你自己諗方法啦， 自己諗諗佢，曬黑鬼曬鬼氣啦，大陸啲黑錢。 啊、OK。 使唔完㗎， 系 啲據聞咧，有人同我講咯，唔知真係假啊，哇，好犀利噶， 點啊？ 佢話即係國內啲洗黑錢咧，以前咧都會諗下辦法嘅。 啊，我明嘅， 即係因為即係走時間啊，係啊，即係諗下辦法。Kevin 幫我諗諗呢個十個億點樣使走。 你喺中銀嗰度，你而家講。 啊，咁你度下計啦，點樣？ 啊，即係我轉幾手啊，咩俾海外户口啊，嚟。 咁而家咧，可能打貪咧打得緊啊，所以啲洗黑錢咧都唔諗咁多啊。 點啊？ 兜口兜面就使啊！ 哦、 即據聞就話咧，喺澳洲唔係 綁起身咁樣嘛，電影咁樣啊！ 喺澳洲咧就有間賭場， 係 就最近即應該係上個禮拜 啊， 有班國內嘅人咧就走去澳門個喺澳洲個賭場咧就換籌碼， 係 你知換幾多？ 換幾多咧？ 15亿。 一铺大，成个赌场咪买咗， 换晒15亿筹码。咁即系以前都会有嘅，赌场洗黑钱好容易。 梗系啦， 你换筹码，但系你都要通过。 有 sense 嘅。你如果你系 Kelvin 话俾1亿你嗰个洗换筹码，你都每日100万啦。 可能两三个礼拜就搞咁样啦。 系啦，起码你都同我讲喂，我要留喺嗰度两三个月，咁啊。酒店啊，咁啊，去學下咁樣啦。 冇錯冇錯。 咁而家你唔夠等㗎啦，15亿一炮過換cash 打八折咁樣都唔定。有人同我講啊，哇！而家打貪打到咧亂七八糟啊，啲黑錢咧，佢打貪咪打人啊嘛，佢唔打錢㗎嘛，而家 係 啲錢佢打唔翻啊，有啲錢已經走咗出去，打唔翻咧，咁啊淨係打人啊，咁啊所以就搞到嗰個澳洲賭場啦都瀨咁氣啊，係我點數15亿個籌碼俾你？ 我少少懷疑咧，呢個就真係可能真係諗多咗，就係點解即係呢排個市咧係都係好淡得嚟，又仲係好多即係啲錢又唔知邊度嚟，會唔會就係？ 系啦，因為佢打貪，佢唔打錢，唔係打人唔打錢咧，啲錢一定亂。 即用任何方法，你見嘢就買咯，樓又買，股又買，資產又買。 去到依，我唔記得一個時間啦，即可能我假設係上半年啦，喺美國買樓嘅數咧，據聞已經人民幣去到200亿啊！即係你咁講咯， 係啊， 我哋打得咁緊上面，哇，風聲鶴唳， 鬥快啦！ 我仲擺啲錢喺度慢慢使啊， 係啊， 我嗱嗱嗱使咗佢啦。如果我賴嘢嘅，我使得快又賴嘢，我使得慢都賴嘢噶啦， 係啊， 咁不如我使咗佢。洗乾淨曬，話實都可以留俾下一代啊，係咪？咁所以即係陸陸續續而家開始有人拉嘅， 因為你大灣諗乜，即係習近平啊，即係上任之後咧，即係感覺上大家諗住仲係一兩年玩噶嘛，依似乎唔係喎。 係啊， 喂，呢架真係可能尾班車，我仲一嘢咁衝曬上去。 係啊，咁我即係而家打完人之後打錢，我啲錢又未使掂嘅，咁咪俾打翻轉頭，咁咪蝕灼大佬啊！反正我都要打靶㗎啦。 所以咧，賭業股咧就可能未死住嘅。 賭業唔會死得太緊要嘅，始終 內房嗰啲喂，即係又好似又未死住。 即係始終喺中國裏面嘅賭場就真係冇得輸嘅。不過係個 valuation 問題，之前咁貴，而家值唔值嘅啫。咁你話政策嗰方面係會 係咪會拎個橫琴出嚟去懟澳門呢？我諗佢又未必係會咁做。橫琴嗰陣時係懟前海嘅啫。 我真係正想問你， 前海都唔使懟啦，自然滅亡。 我就正想問你，因為嗱，即係前海橫琴啊，即係呢幾個係真係即夾硬係發展嘅戰略點嚟咁樣噶嘛，係咪？即係加埋譬如你想南沙啲， 中國嘅都到戰略點。 係咁，喂，但呢兩個吹得好，咪出人你內邊吹嗰啲唔理佢啦，你出到嚟香港嗰啲咪講下咯。 唔係你而家 前海有乜點咧？而家 嗱，前海除咗騰訊會搞個 building 之外啦，咁亦都 OK 嘅，因為騰訊不嬲嗰個根據地都喺華南區、咁就敏華啦，就會拍住呢個嘅深圳國際152啦，阿希少講嗰只咧，就用152裏面一笪地咧做敏華1999嗰個基地嘅 ，OK 啊，亦都啱嘅，因為敏華本身你睇佢過去上一次之後嘅業績咧，真係增長嘅，咁我成日都對佢一個疑問咧，就係話你個 capacity 夠唔夠嘅？啊！你個生產，你個 production 嘅 capacity 夠唔夠？咁所以如果你喺前海裏面有笪地，可以俾佢做到工廠或者係成個物流啊各樣嘅話咧，對佢一定有好處嘅。對1999，咁啊，除此之外，你做咩啫？嗰陣時前海又話要 Fortune 500公司啊， 係啊，又話啲前海點樣走嚟走去啊？ 一巡巡咩咧？一巡咩咧？我好鬼怕呢啲嘅， 係 因為嗰陣時咧有隻南大蘇富特啊， 唔熟嘅， 你唔知噶啦，上市公司嚟嘅。南大蘇富特咧嗰陣時又話咧引入咗呢個嘅，即係佢喺南京啊， 係 南京定上海唔記得咗，引入咗呢啲嘅有個高科技大廈咁樣啦，叫做嚇， 係 IBM 啦、，Microsoft 啦，嗰陣時未有 Apple 嘅 ，Microsoft 啦 ，Cisco 啦，嗰啲最高科技啲公司咧， 急骨文嘅啲 咯，護仔係啦，有曬喺度嘅，即係總之真係 Fortune Last Day 嗰扎喺曬度噶啦， 科學園係， 咁跟住我上喺嗰度睇啦，我頂你做假嘢你都做得真啲啊，係咪？你都起碼有等樓喺度，你唔入去，你見唔到啲水牌嗰啲公司，你都覺得有等樓啊。 係， 佢嗰個地址得個，佢唔係得個空地， 係， 佢等樓係得幾支支架。 我明啊， 跟住我同佢講話嚇。 科技院 搞咗成年幾兩年㗎喇喎。 係 因為佢搞嗰陣時個股價炒緊上去又抽咗水㗎嘛。根本就冇搞過。根本就冇。咁所以嗰陣時前海話呢咩 Fortune 500又要限定你一年嘅 turnover, 好似300億而100億唔記得咗。先至可以有機會申請入去呢。嘩頂，我覺得呢啲真係好鬼假㗎真係。 喂超級題外話呢，即係有個朋友個朋友啦，咁就係因為有啲交流團，咁你知啦，即係當係香港啲即係公務員體系咁樣啦。咁同啲法律有關嘅，唔係私自。咁然後呢就去到呢、這個內地，咁交流下，咁睇下內地一啲嘅執法嘅部門啦咁樣。咁好勁㗎嘛，嘩真係好大咁樣，好靚 㗎。好犀利㗎。 入對啊，冇乜人嘅。喂，你谂下， 即系执法啦嘛，大佬啊！ 唔系啊，即系你当系譬如假设地方法院嗰啲，咁你都可能有啲文员啦，即系就算你冇 case 啊，即系你话，即系你话咗入到个法院，咦，冇人， 即系好简单， 即系我定 啲执法人员出晒执法，你见到执法人员啦 ，OK， 佢哋执法亦都执法得非常之好，所以冇犯罪啦， 系， 所以个法院冇去做咯， 哦， 就系咁样咯， 明晒， 咪好多呢啲， 系啊， 唉，或者你睇得唔够彻底啊， 系 小心。你睇下啲佢咩鐘數啊？如果係兩三點咧， 咁啊 係，可能瞓緊晏覺，喺地下瞓緊晏覺，真係噶，喺地下度瞓晏覺，個個瞓到死豬咁樣嘅，去到四點佢就會起身噶啦， 吸下啲地氣， 係啦，跟住咪咪摸摸一粒鐘就收工咁樣，咁好多呢啲嘅大陸，即係嗰時我成日都話，我都唔係好知道點解大陸嗰個失業率嗰個情況係點樣嘅， 哇真係唔知喎， 真係唔知啊， 真係唔知， 大陸嗰啲。政府部門嗰個 efficiency 簡直係即係低中之低，無可再低嘅。係啊，你咁鬼多公務員做嗰啲嘢，即係亂咁嚟嘅。咁啊，所以就嘥氣啦。即係我唔係好信呢啲嘅咩我哋公司我哋間起一等樓咧，淨係引入啲 Fortune 500啊、IBM 啊、Apple 啊嗰啲先至會入嚟嘅。你排曬隊啊，我真係唔係好信嘅。即係嗰次南大蘇富特。對於我嚟講，一個非常之弱小嘅心靈，非常之大嘅打擊嘅。 明白，明白。 即係你起 你正正常常起一层楼跟住呃人， 系 好简单啫嘛，你整啲玻璃幕墙咧咪得咯，有冇 lift 都冇人理啦。 你整个老链咁大嘅个 mon 咪得咯， 咪系咯，咁你前边整个牌， 系 摆两个看更喺度，着晒制服嘅，种啲树种啲花，咁好鬼似噶啦嘛。 系啊，你搵一个好 casual 咁行嚟行去咧就得噶啦，就似 啦。系啦系啦，嗰阵时仲系诶。嗰陣時好多年前啦，炒緊高科技嗰陣時噶嘛，科技股嗰陣時啊嘛， 嚇 尾水噶啦，依搣陰陰陽陽咪得咯。咁你搞咁多嘢，哇！所以我聽嘅呢啲公司咧，我一定會打個七字俾佢嘅。 嗯， 因為你諗下呢個世界邊有一間一等樓，就是、自然然由政府策劃，跟住計劃經濟地可以計劃咗咁多，你依香港嘅科學院 係。 香港科學園做咩嘅？除咗踩單車， 係就 同埋燒嘢食之外， 唔係個海旁係幾好行嘅，其實 係咯，就係嗰度咯。係 啊，係啊。 個香港科學園咩？嗰陣時董建華又係咩引入唔知咩公司入去啊？係。你睇香港嗰個數碼港， 數碼港 除咗 D100 之外， 做 DBC 同埋 DBC 之外，仲有咩啊？ 仲有遊戲院， 係咯， 係啦，係啦。 仲有咩啊？我禮拜四過去嘅時候影下個水牌，有啲咩大公司喺度？ 好啊， 唔係呢啲全部都係賴嘢㗎。係，依冚唪唥都係賴嘢。 冇得 plan 嘅呢啲。 你冇呢啲嘢冇得計劃嘅。 係 啊，佢硬係要計劃嘅坤嚟嘅啫。係咁啊，所以即係呢啲嘅時候。 最後咁啊，七月中啦，咁啊，即係嗰時咧，好多人就睇，即係六七月就諗住啊，大事件發生啊，咁啊， 佔中 陰謀論。誒、嗱，佔中啊，傳就啊，褪一褪喎，褪咗時間咯。啊！ 褪到几时啊？ 褪到下个月啊，好似啊。嗱，咁啊， 热啲啊，褪好啲嘅。咁鬼夜三十几度点占啊？ 下个月因为咧就应该会有啲报告出嚟噶嘛。吓、啊、 咩报告啊？大行报告 系啊系啊，就是、大行报告嘛。 唔系啊，今日咪林郑咪出嚟讲嘢咯。 咪你林郑唔系大行咩？ 林郑出嚟讲嘢之后，有啲人又话提前占中、 啊。系啊，咪八月咯。啊！提前啊，八月之前啊， 唔系因为而家好多人都要佔中， 系啊 ，franchise 好多好多档。 即系我谂做最后佔中会系咩形势咧？ 系 呢个 donut formation 啊？ 诶，咩意思啊？ 咩叫 donut？donut 就一个圆形一 嚿哦， 嗰啲 donut 啊，食嗰啲 donut。 收到，收到， 就会点样咧？ 系 中间有五六百个学生，即系佔中嗰班学生。 系 跟住 出边有一万个警察， 唔好一万个，有六百个警察。 六百警察 ，OK。跟住有班政党嘅人士 系出。 喺个警察出边， 系 嗱嗰度大概一千人啦，其实有一千人啦， 系 有啲人民力量嗰啲一千人啦，跟住嗰一千人出边咧，有一班警察围住佢， 系 跟住嗰班警察出边咧，有班花生油， 系 啦，有啲花生油，有咩咩假啲花生油咧就围住，咁咧再出边有班警察围住班花生油，再出边咧就有班即系路过嘅 路 人甲，就企喺度睇下，有一班，跟住有一班差佬出边就望住班路人甲， 系。 就變成咁樣噶啦 ，OK， 就會變成咁樣噶啦，到最後真係會變成咁樣。咁所以幾時佔中其實冇所謂嘅， 係係 係。咁、啊、我諗呢個佔中對港股有冇影響咧？你問啲應屆嗰啲 DSE 嗰啲畢業生， 都係會答你唔到嘅。 即係啲記者好心啦， 係， 即係你想知道人哋點諗，你唔好擺出嚟啦。即係咪有個靚妹仔講話學校唔俾答嘅？ 係啊， 好嘅，我哋可以係要容許有啲學生或者有啲人。是政治冷感或者是冇 view 嘅呢样嘢，我真係怪佢读书，真係有啲咁嘅人㗎嘛。 好合理，大学都会㗎，冇问题。 係啊，你问我占中、啊、你真係问一个人可能占中系咩嚟㗎？ 唔出奇啊。 咁唔通你话我真係唔知占中系咩嚟，你都唔关心香港嘅咩占中咩咩咩。 喂， 有人真係会咁样㗎嘛。咁、你唔好将佢讲出嚟话哇佢又点样点样咁对个僆仔好唔公平嘅。唔通你问到我赞成占中啊，咁嗰啲先至系值得考啲咁嘅成绩。 即系唔好过犹不及啦。 咪咯，如果有一个考得好差嘅，咁佢支持占中嘅，咁点啊？ 系 我考得差嘅先支持占中嘅， 嗯， 系嘛？咁你唔好将占中嗰啲嘢即系拣上纲上线啊，周围各行业啊，即系问啦，即系有时啲电啲记者唔好问我对占中个立场啦。 系啦， 系啦，我绝对系唔赞成啲占中呢啲。 我同张容一样嘅系， 撑周容啊，你 唔系啊？ 咗啊？ 佢张又变翻啦咩？唔系佢系 张容。 我吓死我第一次听嗰时，我以为是张翠容，系咯，救命！ 系咁啊，张容嗰啲，即系我系张容嗰派噶嘛，大家都知噶。 我都系啊， 唉，占中呢啲咁嘅嘢真系，即系唔做得噶嘛，热辣辣咁样。 就系、是、咯，系啦， 影响经济就唔好啦， 冇错。 咁啊，所以就 嚟緊嘅大事，除咗你中期業績囉，八月。 嗯，有乜業？例如呢？ 中期業績應該 OK 嘅。 嗯。 應該 OK， 工業股應該 OK 嘅。嗯、啊，因為第一季應該差，但係 defector 咗啦。 係。 第二季應該好嘅，因為啲 PMI、PPI 都升。 係。 啊，咁所以第二季應該好。咁所以 so far 如果估今年個中期業績應該唔會太差嘅。 內銀我都一定唔差先咯，你睇個新增貸款真係。 個新增貸款就呃人啦，唔好睇咁多 咯。哦，咪即 係佢 係，但佢拎得呢條數出嚟啊？ 係呢條數一定拎到出嚟嘅。 嚇、啊！ 因為以前個新增貸款或者個存款量咧， 係 即係三四年前咧就打散咗啊！依幾年， 嗯， 打散咗去邊咧？存款咧就去咗嗰啲保保啊、淘寶嗰啲嗰啲存款啊， 係 跟住有啲貸款咧就去咗影子銀行啊嘛， 係。 咁呢半年裏邊咧就打走咗呢啲啊嘛， 哦、明曬。 咁所以其實就將保即係淘寶裏邊嗰啲嘅保保存款同埋影子銀行嘅貸款咧，歸翻落去又係中央集權， 哦、即係去翻馬會嗰度啦。 歸翻落去馬會嗰度，所以馬會條數其實同之前一模一樣嘅啫。 OK， 不過之再即係近啲咧就打散咗，而家歸翻轉頭。 所以唔係太差咯，我覺得。 所以其實就唔差嘅，所以我都覺得內銀、如果個市繼續升嘅話咧，內銀總有一彎到佢嘅。 可惜已經有呢啲位又好尷尬啦，又係。 你唯有坐喺度等嘅咋？ 唉，明 白。咩？你想等佢跌啊？唔會跌俾你睇。 等咩？等實會跌。 你買咗等佢升啊？佢又唔會升俾你睇，真係吹漲，真係。 唯有佔中，唯有佔中， 唯有佔中 啦，係啦， 好。好，今集睇咁多， 講完， 下禮拜再見，拜拜。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Go.